锵锵三人行，今天发眼镜啊，徐老师，我给你介绍啊，这是咱邻居，我们跟中国人民大学紧挨着嘛， 一墙之隔。 哎，张宁教授，原人大政治系的 主任 被撤了。你知道前一阵的张宁事件吗？他放炮啊，他给的那个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把他这个系主任呢、啊、给撤了，然后他就在博客上攻击这个高校的这种行政化呀。 我打断一下你，我是先攻击他，后把我撤了。 是 他一直想撤，一直想撤就没撤掉 啊。 完后来那个因为阻力很大，后来呢我是先攻击，先公开了以后，他马上应声就把我撤了。 那您现在的状态呢？在人大？ 现在是就是教授嘛，就是教课，啊，别的没有，嗯 啊， 没有什么，一切如常。 你跟这个校方这么干， 嗯， 对你个人你不怕吗？ 当然也怕了，因为我觉得这个他的力量还是很大的，我在博客上写了。但是问题是，我是感觉这个就作为老师，作为教师，作为教师呢，感觉状态特别不好，就是这个状况太糟了。 什么状况？什么状况？ 就是这个大学这种行政化啊，就是他实际上说，我是说高校大跃进，他以什么方式进大跃进呢？是以官办公司的，就是衙门化加公司化这个方式来办的大跃进 啊， 就是非常的过分。 哎，你听他讲讲，我发现咱真孤陋寡闻。什么211？ 对对对， 什么叫211？ 211就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启动的，就叫面向21世纪。办100所世界一流大学，就是用 一流大学， 就是用这个 全 高投入， 没有100所一流大学， 别管高投入的方式，你别管这个，咱就有个中心，100所，然后呢，1998年5月又再追加，在这个100所之中再抽出30所来，再用砸钱的方式。啊， 对，这里是 1985、1985。 知道你说这个现在大学就是个衙门，但是过去是清水衙门，但是现在呢，钱进来了， 油水衙门， 油水了， 油水衙门， 油水， 这水就深了， 水很深， 哎， 非常深。完了，你想，就是，他呢是什么呢？就是用这个砸钱的方式，在短时间内建设世界一流大学。这他是靠什么方式呢？他是靠不改变体制的情况下。什么呢？他把原来的衙门体制再给你注入公司的机制，再注入公司，就再入国家的钱，这个 事情我那个时候有听说，就1985的那个时候啊， 嗯， 我听说就原来大学教授嘛，我们同行哈，原来是1-2千块一个月，后来那个时候呢，一下子加到7-8千块，就是加很多的钱。 对。 那么通过一定的机制，我当时就感兴趣一个问题，就是说你们教授一下子突然加这么高，那么旁边的党委书记啊、总支书记啊，还有学校里很多行政人员怎么办呢？他说那也要相应的，比方说后来就出现了很多党委干部都兼职教授了，都评上教授了。 那问题，这么多钱砸下来要办100所名校，这个钱怎么分配呢？具体到学校里， 他就是有拨款啊，而且有拨款的，比方拨款呢，别人不管，而且有的地方还有地方配套。 什么叫配套呢？ 配套之一，地方还注入。 啊， 比如你这地方在杭州吧，浙江省会给你注入你。 对，那这钱给谁干什么用？谁说了算呢？ 这个就是啊，就是这个问题啊，就是钱多了以后，这个官僚这个衙门很变得很有力量，但是衙门他又不干正事儿。我就说，你说他现在不受这个，不光是211、985这100所，他实际上全国高校都跟进。都跟着你走。完了呢，那个他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整个高校的评价体系呢很奇怪，我是说是基于资格的体系， 基于资格。 比如说是那个就是那个核心期刊那个发表数，核心期刊我们知道，核心期刊现在都是可以买的， 嗯嗯， 啊，都是卖出版费的，都是卖出版。 知道核心期刊？ 核心期刊 不知道。 这发表数呢，你就可想而知了。而且呢，他现在各高校他还规定什么呢？你硕有的用硕士生，有的是博士生，毕业的叫两个论文，核心论文 现在好像要取消了吧？ 没有，现在还 教论文呢。 今年毕业生还是要求， 啊， 还是要求，就是就我们学校而言， 压力极大，所以很多 都得买。 对， 你现在的刊物啊，你只要是学生投稿，马上给你个单子，你的稿子录取了，但是请交多少版面费？ 哦，核心期刊呐、 啊，核心期 哦， 这是大学里呢， 对 西方的一套。 对， 西方呢，其实它不叫核心期刊，它叫 Referee Journal， 嗯， 就是。Referee 就怎么说，匿名评审机制的杂志，但是呢，他们分等级。那么中国呢，其实在这个系统之外，自己列了一套，就 当时有100家还是怎么样，所以后来我们有个朋友开玩笑，他说我们就办一个杂志，杂志的名字就叫《核心期刊》。 这里头有水分，就说它实际上是什么呢？我说它是土法炼钢。你让硕士生、博士生教这个核心期刊论文，他是凑你这个学校的这个发表基数。 嗯， 我把这个数量给弄出来，就像我跟你大跃进似的，那个正出跟钢厂炼出钢来，方群众土法炼钢。 嗯， 他这个你他根本教不出来这种论文，只能是买，然后把你的税、把你的， 然后一买了这些杂志呢，本来这个东西它是贴钱的， 对， 不赚钱的，现在突然他发现他发文章能够赚钱，因此这个性质就变了。你知道现在一些有名的杂志啊，到全国各地开会，那都是人家怎么招待的，那些编辑都怎么找，为什么人家要在你上面发文章啊？我有个朋友说，我们以前哈常常收到人家约稿，就是说你来了。他说现在为什么这些杂志约稿少了呢？原因就是说他不必来求你的稿子了，他这能卖钱了 啊！ 你明白这个道理没有？他能卖钱了，他不必 杂志给你腐化了，把又给腐化掉了。 所以啊，那天我还翻那个陈丹青老师最近出本书嘛，《退步局》那个续编，他在里边就讲了，就是说当年在清华开会，就说。请你做教授啊，哎，说你有什么学术著作啊？陈丹青就说我没有任何学术著作呀、啊，我不就写过一些那个杂文吗？然后过会儿这人事处的这一干部出来递烟，说陈老师，你那算学术著作？那还是学术著作。所以他现在他就讲了，他说现在老师、教授和学生的这个关系，他认为啊，以师生关系现在已经不存在，他认为是一个是权力关系，一个那权力关系就是利益关系。所以到现在你看，包括老师和老师之间，教授学者和学官之间，是权力关系、利益关系， 是一个买卖关系， 就是你现在 的关系， 对，你这学界，我怎么听着有点像政界，有点像商界了， 就是半政界半商界。 你要按福柯的理论，这些都是权力、知识跟权力的关系 啊。对，就是像您刚才那天还讲一段子，说打官司也是教授。超级 是 啊，就是你们武大的很著名的一个教授。 没有，我们武大，我们武大还是比较 我们武大吧，不错。 对。 其实吧，他就有点冤 啊、 就是你们武大的是作案不是最多的，但是被抓的最多。 武大人老实， 你是个狼吧？ 武大狼， 武大狼， 没 老实， 没老实， 没 错 没 错。我也超过。 不是，你说 那是怎么回事？ 超级，他是这样的，实际上就他这个就是像反映就刚才你们说的，就是学生跟老师这种不正当关系。就是学生给老师打工 啊， 很多都是抄袭，老师学生抄的，但是呢他最后成果就要挂老师的名，老师放第一位，所以最后呢人揭露出来以后老师也抄了，但是有时候你就像你 在对付工厂打官司、啊、 对，你那个抄的是什么呢？抄的是一个垃圾书， 抄的 垃圾书，学生抄的，这不是老师抄的，但最后呢是给老师名出版的，这样呢你说这个事怎么办呢？对吧，完了就老师打官司，老师就打官司，打官司老师比较有力量，学校也支持他，啊，打官司，打官司之后呢，这个李鬼就把李鬼告老了。理由是什么呢？就说我抄你这些，都是那个常识，常识你都抄， 糟糕，糟糕不糟糕？ 常识 都定的规定，抄常识不对。 所以啊，这就说到这个教授人格的问题。不过说到这个问题啊，我最近有一个事儿，也出了个张明第二吧，叫邹恒甫事件，你知道吗？ 我知道 周恒甫，咱们先去一下广告。我对这个人呢有一定的兴趣，我跟你讲讲他的故事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这个张明老师知道，这个周恒甫啊，据说是个很牛的经济学家，就世界银行的研究员。那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就聘他当教授，可是后来呢，也是跟你那一样，这院长啊把他给开了。哎呦，这大信封一直送到他世界银行的这个办公室，可能是周恒甫觉得相当的这个羞辱，是吧？然后就上书教育部部长，而且在博客上，哎呦，我觉得他可真是不客气，兜底儿全揭发了。说你别让我给念念他这个话，说中国人民，特别是中国的穷苦人民，我要向你们坦白交代，我们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和清华什么经管学院特聘教授，还有许多海归教授的工资福利，让你们了解这些喝中国人民血汗的一族。里边就说呀，这俩学院服务的特聘教授有每年26万的工资福利，而且还就骂那个院长啊，院长你在外面兼了多少个独立董事，你整天出去巡回讲课去，你把你洗黑钱那些事儿给我交代交代，而且还说话跟那个当年的学弟啊什么还谁谁谁，你不要跟这个院长学， 老去摸钱，摸钱有什么用啊？不就是多包几个二奶吗？这话他们说，还有说你们啊，在北京之外巡回展览、讲课、搞课题、搞欺世盗名的学位班等等五花八门的，不要在海淀税务局交税的收入吧。就而且说什么？他还说某某某教授，你不要对钱和中国妇女同志太着迷了，你的学问也最多是三流啊。这一下子就大家人人议论。哎，这事儿张老师您好像你还接受采访评论呢。 对对对，我接受，我因为当时他们要比较一下，我说那个我是周先生这个事儿，他呢他比我强势，他比我牛多了， 他 是 他的背景是他哪里出来的？ 他是哈佛的，哈佛的博士， 原来是中国内地的， 对，原来是武大的。 他原来是武大，这我是武大出 南台啊，哪个年代的？ 他就跟我们差不多吧，有七七八几的。 你这他就说 有造反基因， 不不，他说你看他是卖文为生，这周恒甫说我有强大的经济力量，我不尿你这壶，所以我敢跟你叫板。当然，从另一方面有人讲，这个人好像有点恃才 傲物， 傲物。 对对， 你比如说有时候上课可能就抢这院长， 对， 没学问， 对， 误人子弟，那玩意儿你就他就 是周恒甫是九流的。他是三流的，在当明是九流的。 啊、说那院长 九流，就是骂你下九流。 他这意思就是说，你要开我这么一教授，他们其实我觉得都涉及到一个什么呢？就所谓高校民主管理的问题。我看你也主张这个，就是学校教授和学生做主的问题。 对对，他就是这个问题，就是说，你比如说像我说曾国普这个事情吧，就是说你这个理由呢，你也可以成立，就是说你是课时不够，但是问题是这种机制谁能把它开了？你虽然是兼职教授，谁能把他开了？你原来给他那么高的荣誉，等突然间说开就开了呢？如果北大同样条件的人为什么不开呢？而就算是他最佳烂子，那你也得有个机制。所以我觉得那个院长办公会是不合适的。 这个在香港哈、啊，如果要大学里开掉一个人哦，难于上青天。他那个机制哈、啊、是非常复杂的。首先你大学里边经过好几级的委员会，然后你解聘了哈，他有一个另外的独立的上诉委员会，他可以去上诉。那上诉出来以后，就像你说的，如果你说他上课学生反应不好，他是3.5分，那他跟上诉委员说，你看有某某老师3.1分，他还在教呢，那为什么要开掉我这个3.5分？你说他的论文少一年一篇，他就说某某老师的一年还不到一篇的，他还在做，为什么要把我开掉？结果有一年我记得我们学校要解除十几个人，最后11个人上诉得职，也就是说都没解雇人。所以后来到了大家都同情校长啊，什么都同情，说哎呦解雇人太难了，算了。 但是真要像你说的，这个比如教授联席会议，甚至还有学生会的代表民主管理，我怎么听着这一项夺权呢？你这要向谁夺权呢？ 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夺权的问题，就是都是在党领导下嘛。我觉得你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吧？对吧？你不是说教授会议就是，你不是说院长办公会就是党领导 的问题， 对吧？教授会议就不是，我觉得不是，没有这个问题啊。咱们体制上也没有这么规定过， 嗯， 对吧？你其实我觉得好多事都是这样的，就是说，就这种事儿吧，比如说有些都是技术性的事儿。你比如说该解聘谁，该聘谁，对吧？就是学术上的事儿，技术层面的事儿。比如说职称该谁评，是不是？ 嗯， 比如说我那事儿，职称该谁评，对吧？学术委员会由谁来组成，对不对？这些事儿都是些学术上的事儿，其实跟这个政治没多少关系。对不对？没有，他牵扯不到党的领导问题，为什么就解决不了呢？ 所以你刚才讲香港，我还有一个事儿，就是香港大学的校长，我今天看篇文章，说他呀利用自身的名望啊，干嘛呀？其实他像个拉赞助的，到社会上搞很多钱， 他主要的工作是拉钱， 对，好像，但是呢，很多钱来了，就像咱们可能教育部给你拨很多钱，但是很多钱来了，这个钱怎么用，给哪个课题基金？校长反而没那么大权力，就是校董会啊，甚至是一个学生会的代表都要出来 说说话。你知道香港出一个什么坏招啊？他是这样，你学校如果能募捐到1000万， 嗯， 我政府就贴你1000万，你明白没有？那这个时候你的校长的募款能力啊，就等于是，就是你看你能拿到多少，政府给你多少。然后像我们这个校长啊，他就动用私人关系。因为他做经济的嘛， 对， 他说他把自己的私人的交情全投进去了，比方说我跟你私人朋友，你给我投200万吧，人家就看着他的面子把钱投进来了，投进来他没有发言权的， 但是呢一个荣耀就是学校能够做到，哈佛更是了，你想想哈佛的。 所以我听了半天呢，我觉得啊，这个我原来老有一个印象，觉得学校总是比我们纯洁呀、啊、净土啊， 这个没关系， 这个当然 这个没，这个跟那个没关系，就说纯洁不纯洁。其实说实在的，你我们那个院长跟张文莹区别就在这里头。张文莹我觉得他还能拿钱的。 啊、哦、还是个拉赞助， 他还能拿钱的。他虽然也学 他们 那 个就开人的， 但是我们那院长就更不拿过钱。你知道我们学校最大的一赞助是什么呢？是从那个理发店那儿要弄了2000块钱。 在理发店拉2000块钱， 这说明什么？ 很丢人的。 他是政治学系，张维迎是经济管理， 光华管理学院院长、 yeah. 啊！不是我，如果要我当的话，我都能比他多拿钱。 政治学系 我不是 拿钱， 一样，你一样可以有企业家朋友，没有什么问题啊。不是说非得企业家都去玩职经济， 但是你就说，咱还是说那个老话题嘛，你这个权力和巨大的利益结合在一起之后啊，我就说现在看来啊，任你学校庙里都会出问题，就是你现在就还说我们武汉 庙会都会出问题， 对，你像我们武汉科技大学，你出俩都成笑话了。我那天看 人都这样，我跟你说、人都垫了钱都会变坏，关键是有没有机制能制约他。 没错， 你不能说教学长你不让拿钱，那肯定要拿钱的，但是问题这钱拿过来不是说我揣着了，我弄200万我都揣，这不行，所以有人整你。 所以我就说讲最近看的事儿，我就看着很逗，而且就发现文人之间呢、啊、他这个不是学校里这个人际关系、啊、 武汉科技大学怎么 武汉科技大学啊，湖北反贪局收到一封举报信，说这个校长贪，是吧，结果一查呢果然是贪，就是这个学校的工程因为他决定的嘛，发包给什么工程，就是这种问题，然后到他家去搜，到处搜不着钱，后来呢就发现那个有个在那个卫生间的天花板上有个缺口，打开一看两个密码箱，问他老婆这密码箱密码是多少，打开这密码，一个密码箱里60万现金，然后他老婆崩溃了，哐叽往床上一躺，要不就 到 了，不是，要不说反贪局 也出来了， 对，要不说反贪局的会看， 还有密码， 人家破案的会看，就是说，哎，他怎么往床上躺的？ 哦， 你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撩开床板，床板底下俩床板底下又俩密码箱，一个60万，一个80万，整个从他家超出300多万，超出300多万。然后调查的时候，这个书记一直配合，说，哎呀，这我们学校出这样的事，我痛心疾首啊！可最后发现呢，哎，怎么那封举报信的这个笔迹这么像这个书记的呢？然后一查，原来这个举报信是书记写的， 他不是他领导，他直接管他就 这个。所以校长还说，这书记整天不干正事，就给人穿小鞋告状。结果到最后一查，连书记也是个大贪官，书记也受贿，就是校长、书记俩人一对儿 贪受贿。他是这样的，其实中国的高校体制是这样的，有的学校就是书记说了算，有的学校就是校长说了算， 看谁强势， 看谁强势。因为这两个呢，就是他不是一定的，不像地方，那县委书记那就是一把手，没这么说的。但是学校就不一样，哎， 对， 有的学校书记，厉害， 对， 学校哎校长厉害，那就不一样。你像这个是校长厉害，所以校长贪的多，那书记才几十万 啊， 书记不行，我就告了，完了告之后呢，发现就完。 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你们俩都是教授啊，我问一个特别傻的问题，就现在这种种的这些事情哈、啊，你说这个教授或者说你们学者，还有人格，就是说人格，我们还有理由期望你们的人格比我们高一线吗？ 很难，职业道德，我想这更应该期待的是职业道德。比方说，以我在大学里这么多年哈、啊，你要追求制度的平等哈、啊，你永远会失望的。比方说香港很多制度比在内地好，可是就因为刚才讲的这个情况，内地的杂志的问题、评审的问题，海外对内地的学术成果是非常比看低的，是让我感到很不公平的。比方说在香港，你写5本中文书不如1本英文书，虽然理论上讲中英平等对待，可是那怎么办？你整天去反抗吗？你也去写信吧，香港炒人那更简单了，马上把你弄掉。怎么办呢？只有一个方法，就是说你不管他的制度再坏，你自己做你的学问，这个东西始终是存在的。你在那个制度里争啊， 但是 你妨碍了你的精力，妨碍了你的时间，最后你就还是亏的。 你知道我们吧，你香港好一点， 我们呢是这样的，就是说礼仪 到头上来， 就是说他这礼仪已经很难有一个安静的书桌，他就各种的评审体系啊，他逼着你去做， 对， 那些东西，就是说你 静都静不下。 因为什么？刚才我说那个核心期刊发表数，然后是课题数，国家课题数，然后就学校的就是你的应试学科，什么叫应试学科？国外都不知道。重点学科，你的学科你就重点，我学科就不重点。哎，但这些东西全是靠这些东西来吹出来的，靠谁来贡献这些数字呢？就是这些教师和那个学生。你所以说教师就忙着做课题啊，而课题就是我们社会科学的课题，基本上是胡扯八道。我跟你说，为什么呢？比如说，那个他有科学指导，每年往下下。如果今年吸引三个代表，就全场的全场的全代表。明年吸引回社会全社会的，他就不叫学术，你知道吗？一看他就不是学术。 今年 不是， 咱不是说 这个三个代表不能讨论。 对， 但是你得学术化一点，你不能说全这玩意儿，这玩意儿你就是这个东西。但是这课题很大，钱现在越来越多。大东西， 而且你拿不到钱，就算你没做研究， 就是没做。 所以我们常常说，我们整天在写研究汇报，我们哪有时间做研究？ 那不就等于培养这个政治的学奴吗？政治的奴才吗？ 是啊，他这个官僚体制，它里边还不单是政治。 他怎么点？这个就在管理的时候、控制的时候，比如说钱，比如说我们这里头除了国家课题，还有各单位的课题。